我国各市郡群众举行集会，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参加集会的有地方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合作农场等单位的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集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后，一些人做了讲话。讲话人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严肃宣布要彻底清算美国对我国和我国人民所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对此表示全面支持和赞同。讲话人表示谴责说，这次对朝制裁决议是一份只有美国野兽才能炮制出来的空前毒辣的反人道犯罪文书，他们极力策划在地球上消除朝鲜这强硬的社会主义堡垒。讲话人指出，既然美帝国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发起了全面挑衅，就要以报复来应对制裁，以正义的赤色抗战来应对对抗。集会结束后，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